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色彩，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有的时候呢，很羡慕住在长三角附近的朋友们，因为那里有很多古镇、江南水乡什么的，随便一个周末都可以感受到浓浓的中国味道和慢悠悠的生活气息，不失为一种幸福。在城市待腻了，总想向往一点原汁原味的乡村小镇来生活。或者是大理、丽江、鼓浪屿，有人也说，哎，过分开发吧，商业味道太浓了。如果想去古镇的话，还有哪里让我们可以去驻足一下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带领大家去往广东省，那里有古镇，有沙滩，我已经帮你选好了，不如找一个时间一起进入行程。首先呢，要说的就是中山市的三溪村了。三溪村大部分都是民国时期的建筑，而且呢，大多数还保留着原有的风貌，复古的高门楼，精巧的浮雕，栩栩如生的花鸟画满了窗上檐下，屋子则是青砖结构的，屋檐琉璃瓦，古朴而又素净。这些民国时期的建筑现在都是很难找到的，如果可以保留这些古老的建筑，吸引更多的关注去来关注那段历史，也不失是人类的一种财富。有些有生意头脑的老板呢，住进了这里，开了零零碎碎的一些餐饮和酒庄以及杂货店，汤龙大门、金漆屏风、南洋地砖和各式西化的家具，还有一些小的配饰，都尽显小心思。现代与古典的碰撞和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在这里有着强烈的视觉冲击。不如今天跟随我的脚步，一起走进三溪村。 三溪村仿佛是一个被淡忘了的村落，也好，免去了城市化的渲染，在这里依然是一派宁静，依然不厌其烦地诉说着中山的悠久历史。带领大家走进三溪村，走走逛逛之间，我也会为大家介绍一些餐厅、咖啡馆和私房菜。这些呢，很多都是隐藏在民居里的，让我们一起放松脚步，一起来聆听当地人的诉说。这里大部分老房子已经没有本地人在居住了，而是半丢弃的一种状态，还有空置了很久的花桥屋。那有一家叫做后花园的地方，占地面积还是比较大的，一眼看上去你就会发现跟旁边的出租屋的结构还有年代肯定都是不一样的。这里呢便是老宅子，这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经营着的小餐馆。要数门面最气派，当然是一号老宅了。远远望上去，金漆木门还有宽大的匾额非常的醒目，而走近了呢，你才会发现原来一号老宅已经改成了一个湘菜馆，大家不妨来试上一试。如果觉得太气派太豪华，已经脱离了地气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个寻晚会馆，我相信会让你感觉到返璞归真的乡土气息。小小的院子，小小的篱笆墙，种满了植物，晚上会有小红灯笼在这里挑起。寻晚会馆呢，是一家值得推荐的高颜值的小酒馆。从籍籍无名的村落中变成小资文艺青年聚会的好去处，从被历史和城市进化绕开的一片净土，到旧城旧村改造先行先试的试验田，三溪村用了5年的时间。5年前的三溪村，百座民国时的村居从村口绵延而上，汤龙门、罗马柱、青砖红瓦、木雕壁画成片出现。上了岁数的石径榕树簇拥着一个古老的乡村气息。5年之后，这里风物都无大多的变化，变化了的只是村屋中的烛光摇曳，筒灯昏黄与倾泻。在花雕屋檐下，大量村外的青年吃着牛排，喝着咖啡，一副活色生香的现代生活图景。大家到了中山市，可以搜查三溪村，在导航上很明显就会有标注，三就是一二三的三，溪就是小溪潺潺的溪。在广东游玩，怎是一个古镇我就能打发得了各位的呢？游玩了古镇，我也会为你找到一片适合的沙滩酒店，让你过一个轻轻松松的海边度假生活。进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继续带领大家畅游广东。 For me it happens all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继续带领大家在广东畅游。离开了古镇之后，如果想在清晨第一缕阳光在穿过半掩的窗帘的时候就能够射到你的梳妆台上，当你睡眼惺忪的时候就能望见一望无垠的大海，那么接下来就跟着我的脚步去探寻那蔚蓝深邃的大海带给你更多的宁静，这是一种沉醉于海洋怀抱的温存。我记得曾经在节目当中也推荐过广东天赐白沙堤巽寮湾，粤东数百里的海水当中呢，有一个最洁净的湾，那里有60多亩的红树林，雄奇摩子石林，还有绚烂的日落日出，珊瑚海映石林交错，迷人自然魅力甚是吸引人。既然是一次放松之旅，选一个好的酒店也尤其重要。巽寮湾呢，在于惠州市的惠东县境内，所以呢，接下来为大家推荐一个附近的酒店，就是金海路的金海湾嘉华酒店。从广州出发，大概需要3个小时左右，走完无聊的高速路，眼前遂出现了碧海蓝天，忍不住要摇下车窗，感受一下海风阵阵，空气清新。顺着路牌的指引，金海湾嘉华酒店就会出现在你眼前。一入大堂呢，好像就有草裙舞的快闪，音乐欢快地波动着，女孩扭动着腰身，用他们热情的方式欢迎着每一个客人，仿佛一下子穿越到了东南亚一般。这种描述虽然有一点抽离，但是大家可以脑补一下这样的一个热带风情的场景。酒店是依山面海而建的，两边延展的客房如同伸出的手臂环抱着大海，视野极其开阔，园林葱郁茂盛，天空蓝得通透，而泳池喷泉仿佛一块块翡翠镶嵌在绿树丛荫之间，稍远处便是海天一色的辽阔，孩子们奔跑嬉戏，情侣们牵手散步，忽然有一种莫名的喜悦涌上心头。在酒店附近呢，也有不少的农庄饭店，但是我还是想推荐大家选择酒店里的餐厅来吃饭。靠海吃海，这里拥有丰盛的海产资源，炮制新鲜，肥美佳肴信手拈来。酒店里的餐厅干净整洁，而且价位公道，相比外面的一些小店来说，我还是更推荐各位好朋友们选择在酒店用餐的。避开午后的阳光，朋友们可以在酒店里闲庭信步，一步一景，哪怕只是在咖啡馆喝上一杯发发呆，也是心满意足的。到了傍晚时分呢，朋友们可以到室外去走一走，这又是另外一番田地了。这里的阳光已经不再刺眼，而是倾斜着洒在水面上，在泳池上泛起微微的波光，喷泉喷出的水花在不断的跳跃，清风徐来，绿叶仿佛也在欢唱，一张张笑脸就是这样灵动而又充满着活力。酒店当中呢，还有很多儿童的游乐设施和水上的娱乐项目，朋友们都可以尽情的选择。泳池还分大人和儿童区域，儿童区域的水还不到一米深。 当然了，如果想在海边玩呢，这里除了有沙滩摩托之外呢，还有海上自行车、皮划艇等一些项目，朋友们也可以跟酒店联系来自行游玩。在酒店里呢，浪漫的海边还有一个小小的白色礼堂，可以用来举办婚礼。沙滩上还有不少新人的身影，在这里拍摄婚纱照，度蜜月。 秘密妈妈的咨询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讨厌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思乡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指着你的个性印记。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晚餐的时候呢，我特别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户外用餐。晚餐伴着日落，在池畔饮一杯红酒，龙虾、生蚝、三文鱼，还有现场乐队的旋律，天边洒满金色，树影婆娑，最后变成剪影，微醺的感觉满满都是幸福。宁静的夜很适合享受此坝水疗，酒店的山谷水疗修建于山谷当中，如空谷幽兰一般明泉流水，这里的水似乎特别的滑，特别的能够舒缓机体。水温最热的泉呢是41度，另外呢在这里还设有冰泉，可以体验冰火两重天的感觉。最后再去水上按摩池来按摩一番，消除一天的疲惫，感受一夜无梦到天明。平时的清晨，你是在闹铃中苏醒的，而在这里，你可以睡到自然醒，感受在沐浴晨光中，感受着浪花，感受着鸟鸣，一起伴你醒来，舒展身体，仿佛已经与自然融为了一体。早晨呢，在这里还设有瑜伽课堂，朋友们感兴趣的话，也不妨来到海边，跟着教练一起来一次瑜伽体验。运动完毕，慢慢地走进餐厅，一顿丰盛的自助早餐在等着你，不再匆忙，不再烦躁，在这远离城市而又并不遥远的地方，细细品味时间，悠悠闲闲地过上半个上午。这样的路线对于平时工作很忙碌的年轻人来说，有个两三天的时间也足够了。而恰恰现在很多朋友没有长时间的休假的时间，所以呢，我感觉利用周末的时间再请上最多一天到两天的假，然后来一个这样短期的小旅行，很放松，很换环境，也会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放松效果的。